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前两天，美国有一名8岁小男孩成功完成了双手移植手术，他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双手移植接受者。双手移植困难在哪儿？一个未成年人接受双手移植是否能让他成功生长？一体手移植与其他器官，比如肝、肾和心脏移植有哪些不同？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给我一双手。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我们总说啊，幸福生活要靠双手劳动来创造，那双手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太重要了。但是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去双手的人，可能只能靠后天的努力来克服困难，同时等待着我们医学技术的发展，给他们赢得移植双手的机会。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呢，就是这样一个小男孩啊，8岁的一个美国男孩，他在前两天呢是成功完成了双手移植手术，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双手移植接受者。他的医生说啊，说这个手术过程漫长而艰难。首先呢，需要连接他的骨骼和血管。那一旦血液流通呢，再分别连接他的肌腱、肌肉和神经。而这名叫做哈维的小男孩呢，之前是因为得病啊，这个双手双足被感染，不得已呢做了一个截肢的决定。而且他的身体呢，还因为严重感染而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小小的年纪哈，8岁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当然呢，在失去双手之后，他呢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学会了吃饭、写字，甚至还能玩游戏。那我们说，在接受了双手移植之后啊，我们也是在这儿，首先是希望他的生活能够比之前更美好哈，能够让他的这个双手能够真正为他的生活来服务。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新闻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所谓的一体手移植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目前在国际上来讲，它的发展水平如何？还有这一体手移植以后效果到底如何？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来说，那未来等待他的还可能是什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副主任医师易传军易老师，欢迎易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要和我们说说关于这个一体手移植的话题哈，也是因为前两天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在我们身边，我们知道比如说像这个断指，如果出现这个移植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哈，或者说是手术。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把它扩大到一个手，或者是一对手哈，一双手，那更复杂的这个所谓的断手移植，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而且这个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小男孩接受了这个双手移植，它的意义又在哪儿？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那个首先那个我要祝贺我们的同行在一体手移植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 嗯， 然后我们实际上要先给大家讲讲这个一体手移植和我们的常说的断肢再植有什么不同呢。 嗯， 断肢再植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技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1963年我们国家的陈忠伟院士开始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的断肢再植。 嗯， 那么这种断肢再植简单来说就是自己的胳膊因为各种原因断了掉了，我们把它接上，这叫断肢再植。 嗯， 那么一体手移植呢，实际上我们接受的这个简单说一体，从这个我们的词语来讲就能给我们理解它是从别人的身体来的啊，所以说是一体手移植。 嗯，等于在半个世纪之前，我们所谓的这种断肢移植就已经当时取得了巨大的这个突破啊，而且已经能够实现了，就是自己的这个手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外伤，然后导致跟我们的躯体分开了，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术是可以很好的让它连接上的。那这个异体手呢，异体手它跟我们的断肢相比，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应该说断肢再植或者叫包括断肢再植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 嗯， 而我们的异体手移植如果说从外科大夫的操作来说，它从技术上讲它并没有更大的难度。 嗯，和断肢一样吗？ 几乎是一样的。那么也是都是我们要、嗯、那么我们从肢体不管是移植还是说我们再植来说， 嗯， 其实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 怎么讲？ 那我们要先把我们做的第一步是，你比如说我们要做，如果说要做一个再植或者断肢再植，我们是要先把它脏的东西清掉。 嗯，清理伤口。 清理伤口就相当于我们把周围盖房子之前把这些周围的杂乱的东西清掉。那么然后呢，接下来第一步是我们要重建骨骼。 嗯，搭这个框架。 老百姓就像你盖楼一样，我们要把框架搭起来。 嗯， 接下去我们要实际上很重要的要把它的血管接上，这个接上就相当于是什么，我们有这个楼里面有吃的了， 嗯， 我们有营养了，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要把它的肌腱和神经接上， 嗯， 这是为了它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让这个楼能够发挥作用。 嗯，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步很重要的一步，我们要把这个皮肤封上， 嗯，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房子盖上一个扯了一个棚子，我们能挡风遮雨了。 嗯， 这样整个这个大厦才能发挥一个作用。 就把它这个外观还得都给弄好了。 对对。 哦，那您说到，比如血管也好，包括我们里面的这些肌腱和神经也好，您用的一个连上或者接上。 嗯。 那这具体是怎么连怎么接？是缝吗？ 对，是这样的。 也要拿针来缝起来。 对，嗯，我们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是缝上的。 嗯，你看这血管还有包括血管大家都好理解嘛， 嗯， 您刚才说了也是供给营养的，它一定要连接上， 嗯，对。 那这个神经和肌腱对于我们的双手来讲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啊？我们这么比较吧，比喻吧，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脊髓， 嗯， 相当于它的司令部，我们的皮肤包括我们的肌腱呀，那么它的感觉还有肌肉都是我们的中末器官，那么我们的神经就相当于中间的电线一样， 嗯， 就从司令部到我们的中末器官，它要有一个信号的传递者， 嗯， 当然实际上它的作用比我们的电线，它的作用要复杂完美的多了。 嗯，就是它是一个传递的一个这个介质，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手比如说能感觉到凉，感觉到烫，感觉到疼，是吧，感觉到温暖等等。 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传导介质。 双向传导。 吉林狗把我们周末器官像我们那个皮肤啊还有肌肉的一些感觉， 嗯， 传导回断了大脑，也能够把大脑的和脊髓的指令传到它的中末器官。 嗯，所以可以足以见得这神经有多重要。 是。 那这肌腱呢？ 肌腱就相当于肌腱一般是连接在我们的肌肉和骨头之间的那么一个结构。 这是我们老百姓比如说通常爱说的那个筋。 对。 是指那筋吗？ 对，老百姓所说的筋一般会包括两种，一种是刚才咱们说到的神经。 哦。 另一种是就是咱们正要说到的肌腱。 嗯。 那么肌腱呢，其实简单说它的作用更像一根绳子，我们的肌肉收缩的时候它要活动关节，那就要通过肌腱来传到这个 我们的力量。 嗯，它是通过让我们的这个手指能够非常灵活的这个张开然后合上，是吧？它就像一个绳子一样在中间等于蹬着，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对对对， 哦，所以那你看这个血管、神经还有肌腱都要在我们的这个骨骼搭完之后也要把它进行一个连接。而且刚才易老师也说到说咱们这个不管是在就是移植还是说我们这个在植哈，就自己的这个肢体给它连接上来，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异。那我们这个异体手移植它的难点跟刚才说到的这个断肢然后自己又接上的话，它的区别到底在哪？ 刚才我们说过了，这异体手移植首先它是别人的，任何是别人的东西都会出现排斥。 嗯， 小到一个缝线，大到一个肢体，那么都要出现排斥。实质上我们最大的难点是在把这个在我们接受完肢体之后能够让人体对它没有排斥，这是这个异体手移植现在目前为止最困难的部分。 嗯，等于我们走到现在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在移植之后让它尽量的减少它所谓的这种排异反应。 对，是 这是目前大家需要急于攻克的一个问题。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往回倒一倒哈。其实刚才说到我们的这种就是断肢技术的话，易老师说咱们在半个世纪之前其实就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技术了。那这个异体手移植咱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刚才您也说美国的这个新闻其实对于同行来讲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一件事儿。 是的，应该说这个异体手移植的历史啊是很长的。其实我们在对于普通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梦想。 嗯， 那我们人每个人都会发生意外，你比如说有受伤，每个人还会生老病死。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器官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我们能够缺什么补什么多好。 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看一些这个这美国大片或者一些科幻片哈，里面会演一些比如机械手，然后就能和我们的手直接连接上来，而且还能开发出更多的这种功能。 是的， 但那都是一种所谓的科幻，一种想象的东西。 但是这些科幻都在变成现实。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异体手移植来说，早在1964年在手外科一个前辈叫 Robert Gilbert， 这个人他就进行了一个异体手移植。当时大家对这个器官移植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他进行的是那个全世界最早的异体手移植，但是最后是在3个月之后因为排斥反应进行了截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当时的就是排异反应用的是药物，把这个排斥反应控制的不好。 嗯， 那么这个最终实际上我们人体把它排斥掉了。但是后来我们实际上最近的就是应该说我们现代开启的这个异体手移植是从什么时候看一下？是从1998年。 嗯， 法国里昂的一个大夫叫 Dubernod， 这个人是应该是我们现代异体手移植的一个先驱。 嗯， 他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异体手移植。 这跟那个64年那个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了。 是的。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想想中间沉寂了64年，34年。 嗯， 但不是说我们在没有动作，实际上我们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药物关于这个排斥这个人的排斥反应的一些研究，包括我们实体器官叫肝移植、肾移植的一些进步，那么都是作为我们一个基础。实际上之前在这之前进行了很多的动物实验。 嗯，那您说98年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次成功的进行了异体手移植，我们怎么来界定它的成功？ 他在这个手上，实际上这个当然要说成功，因为这个他的存活没有问题。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一例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是成功了呢？他实际上存活了，是一直存活下去了。但是到很不幸的是，这个在2000年的在我看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这个肢体被截掉了。 嗯，为什么3年之后又给截掉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接受者，他在思想上准备上是不足的，他就因为其实我们后面还可以会跟大家介绍到，因为我们异体手移植之后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服用抗免疫药物，抗排斥的药物，这个人不能耐受这个抗排斥的药物，他忍受不了。 最后截掉了。但是它一个存活了三年的时候，而且它是已经有功能了。 嗯， 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成功的， 就是说本身这个移植以后的手是可以已经能够使用了啊、能够帮助它来进行正常的生活了，但是只是因为后期为了减少排异反应的这个药物给它带来身体带来的影响，让它没有办法接受， 对， 所以才做了这样的选择。 对， 嗯， 实际上在这之后99年美国的路易斯维尔进行了引力，然后上这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做得很不错。在99年的时候，我们南方医科大学的当时的裴国宪教授， 嗯， 他的团队进行了2例移植，在这之后，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异体手移植就突飞猛进，在到现在为止应该接近100例了。 嗯， 既有单手的移植，也有双手的移植，而且我们在很多方面从技术上讲，也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嗯， 包括我们现在，这一例是一个儿童的一个， 等于之前其实都是成年人的一些成功的例子。然后美国这次是首次在一个8岁男孩身上进行了成功的异体手移植。 是的。 嗯。 应该说他不是第一例儿童，在2000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有一个大夫，他进行了一个异体手移植，但是他的供体是他的同卵双生的。他的兄弟， 那这又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地方？ 当然，因为他的，我们简单说，同卵双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的基因序列都是一样的， 嗯， 就相当于这是两个留着同样那个他的连基因都是一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的组织反应那个排斥反应，几乎我们可以认为他很小或者没有。 同卵双生就我们说的双胞胎， 对， 而且是同卵双胞胎。 同卵双胞胎。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同卵双胞胎，它本身排异反应就要比接受一个陌生人的、这个、 很小，那本身就很小。 嗯，既然说到排异反应，我们刚才也讲了整个这个异体手移植的一个历史，而且刚才叶老师也说到，其实说这个手术技术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就是后续关于它这个所谓排异的问题。 对， 其实任何器官移植都会有一个后期排异的问题。我们说可能一方面造福了这些需要这个器官的这个朋友，但是又会给他们后面的一些康复带来很多的这种后续的一些问题哈。 嗯、 那就说关于异体手移植，首先它的这个排异反应大概会是个什么样子？那目前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少它的这个排异反应？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到了，排异反应是一定会有的，只要是我们不是人体自己的东西，都会出现反应。 外来的咱都会排异， 对， 嗯，都会排斥它。 小到一个。我们的一个缝线都会有排异反应， 就是我们做手术缝的线都会有。 对对对，只不过是因为现在缝线很好了、哦、我们可能排异非常小。 嗯， 那么大到一个异体手移植这种排异反应实际上非常大的，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实际上这个异体手移植的排异反应比我们普通的实体器官像我们的肝肾心肺它的排异反应实际上还要大。 哦，我们觉得那些重要的器官会影响生命的这种器官，按道理排异反应应该大，但反而是手的排异反应。 对，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排异反应的话，就是它的，因为之前64年那一例为什么失败，大家也进行了反思。 嗯， 因为有两个组织是其他的实体器官不具备的，就是一个是它的皮肤，一个是它的骨髓。 皮肤和骨髓。 对，这两个认为排异反应都是最大的，就是我们叫免疫原性，具有非常大的免疫原性，就是说它特别能诱导这个受体的一个免疫反应。 嗯， 所以说不管是那个我们在30多年，实际上就是在攻克这个难关。但是不管是攻克到现在为止，所有接受这个移植异体手移植的人都要必须要进行一个抗免疫治疗。 嗯， 这是肯定的，因为这种抗免疫治疗实际上还是包括我们进行的那个心肺啊肝肾这种移植的是同样的，它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抗免疫治疗的。 嗯，刚才说到皮肤和骨髓，这是其他器官所没有的，而且也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排异反应可能最大的这么两个组织。而且我们说皮肤其实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而且也是人体的首要的一个屏障，所以它本身就是保护我们机体尽量不受外界这种干扰的一个第一道关卡，等于是。所以、 嗯， 得把这一关得给它攻克了才可以。 嗯，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很对，皮肤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器官，所以说我想这个这么安排，像那个我们说上帝这么安排也有它的道理哈。 对，就是我们整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是有它的这个道理在里面 的。是 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体手移植有一个统称，就是叫符合组织移植，就是叫吻合血管的符合组织移植，包括我们的脸移植，其实跟它道理是一样的， 也要攻克刚才说的那两个关。 是的，是的，因为它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有皮肤。 哎，刚才说到了他的这个关于排异的问题，其实易老师说任何器官移植都会有排异反应，那怎么样去减少他的排异反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要吃一些抗免疫的这种药物。 是的。 那我们因为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接触过这样接受过移植的病人或者是朋友，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的排异反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说会疼吗？会比如说会痒，还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个排异反应，首先我们讲是排异反应，实际上是一个人体对非自我的东西的一种排斥。 嗯， 那么 它用什么方式来排斥？ 它会通过很多的我们叫免疫反应。 嗯， 最直接的我们叫排异反应，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叫超级性的排异反应，就比如说我们血型不合啊。这种排异反应就超级性的，很快导致移植器官的死亡。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进行之前最基本的一个配型就是血型也要进行配合， 就是异体手也要进行配型。那首先血型是第一位的， 血型是一位，还有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些复杂的一个配型，你比如说简单说叫人类白细胞抗原，就是它有好多的分型，实际上我们要对它这个分型好，它的分型中有其中有很多是跟这个排异反应有关的，或者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我们在进行移植前都要配型，他们这些配型是必须配合。那么这种配型会引起什么呢？引起我们叫急性的排斥反应。你比如说简单来说，我们的血管里面有一个层细胞叫血管内皮细胞。如果它出现排斥反应了，血管就堵，简单说血管堵了。 堵了，不流了，这血液 没营养了。还有我们所谓的慢性的排斥反应，我们的慢性排斥反应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皮肤里的一些我们叫抗原，它会引起人的那种排异反应，它具体表现就像一个炎症，或者是有增生啊等等这些。那么这是所谓的慢性排斥反应。这三种排斥反应对这个移植器官来说都是致命的 ，不管是急性还是慢性。 对， 所以我们要靠一些药物来减少它的这个排异反应，可以让这组织之间能够很好的去融合。刚才我们和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易传君易老师呢，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哈这个关于异体手移植它的整个一个演变的历史，还有包括它的难点。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和易老师再来探讨一下，对于一个8岁的一个未成年人，也是首次哈，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异体手移植的一个这么小岁数的一个孩子，那等待他的未来，除了说要抵抗这个排异反应之外，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手要随着他一起生长的问题，包括他个人还要慢慢去成长的问题，那这可能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以及目前异体手移植还存在哪些争议，还有包括跟我们的其他这个器官移植到底还有哪些异同？那稍事休息，我们在一小段片会过后接着来聊。 FM 100.6 AM 828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前两天，美国有一名8岁小男孩成功完成了双手移植手术，他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双手移植接受者。双手移植困难在哪儿？一个未成年人接受双手移植是否能让他成功生长？一体手移植与其他器官，比如肝、肾和心脏移植有哪些不同？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给我一双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给我一双手。就在前两天呢，美国有一位8岁的男孩啊，叫做哈维，他是成功完成了双手移植手术，也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双手移植接受者。这个小男孩呢，他是因为生病啊，双手双脚呢被感染，最后选择了截肢，而且他的身体呢，因为严重感染还接受过肾脏移植手术。那在肾脏移植手术之后呢，现在他又接受了双手移植哈。我们说这个双手移植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做这样的一个移植，而且呢它的难点在哪儿？另外这么多年关于一体手移植呢，我们整个医学的发展情况如何？刚才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副主任医师易传军易老师呢，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找几个这个关键点哈，要请教一下易老师，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手的问题，也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双手。其实刚才说到这个一体手移植，您也说了，其实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这种后期的排异反应。其实从手术的技术角度来讲，不是什么大事儿了。 是， 对于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医生来讲，不管是搭骨架也好，把我们的骨骼连接，还是血管、神经、肌腱这些连接，我们的技术是没有问题。 是的， 只是说后期怎么样减少排异反应的问题。但是我们说成年人嘛，因为他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定型了，那我们找一个合适的配型可以给他去做移植，相对要容易一点。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讲，他正处于一个身体不断的发展成长和变化的过程，那他这手如果移植了，也要跟着他一起去成长和变化，这是不是又无形中增加了难点？那未来这个手的发育，包括整个身体生长的发育，有可能会有问题吗？您觉得？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肯定会有的。实际上我们之前进行的一体手移植都是在成年人身上完成的。 嗯， 那么这一例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是我们的同行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是在一个儿童身上完成的。 嗯， 尽管说这个儿童他有具备一体手移植的一些满足一些基本条件，他是他的双手双脚都没有。 嗯， 那么我们现在跟他进行一个移植是有他的需求的。 嗯， 但是来说，就是确实目前来说，因为他的生理和心理都不成熟，那我们移植完之后对他会不会有影响呢？我想一定会有。 那我这还有一个问题要追问，就是如果进行了一体手移植，您说到的后期要服用一些免疫类的药物，这个是要终身服药吗？ 是这样的，免疫抑制剂起码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定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 嗯，首先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移植之后，他肯定要一直不停的来服用这些免疫类的药物。另外呢，他的这个手怎么样跟着他一起能够成长，还有包括这些药物会不会对他的身体有一些影响？这个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吗？ 不是，有可能是肯定。 肯定。 应该说，我们免疫抑制剂，就前面说了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 嗯， 那么在这几十年免疫抑制剂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就是药物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是的是的。 嗯， 它不管是它作用的机理还是它的药物的制造的工艺等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那么现在免疫抑制剂的副作用应该说越来越小，但是仍然是存在的。 嗯， 它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我们说你比如说它会引起人体的感染， 嗯， 这是最简单的。那么还可以，你比如说我们引起我们的心血管疾病， 嗯， 它会引起高血压、高血糖，甚至来说我们在这个免疫那个在 在免疫在一它的过程中，它可以引起淋巴类的疾病。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引起恶性的恶性肿瘤。 肿瘤、啊、就是我们说的癌症。 对，说它的副作用其实很明显的。 那您看，您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可能有的人要质疑了，说比如说我的像我们以前听到过的像心脏啊、肾脏啊、肝啊，我们做移植，那些是维持我们生命所必须的这个器官，如果不得已是一定要做移植的。那我们这个手即便没了双手，我们靠自己后天的这种努力，我们去克服一些困难，或者说是我们安，比如说安一只，比如说咱们有这个残疾朋友可能安一些假肢，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这些途径，干嘛一定要去做这个异体手移植呢？就大家不明白这个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所谓的这个理解。 哎，这个疑问其实问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就是我们再接着刚才这个问题讲，因为小孩他实际上他在身体和心理都还不成熟， 嗯， 那么他可能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会将会给他带来什么，而且就是我们除去以前那个异体手移植的一个成功之外，关于小孩这种对他的生长是不是有很大的副作用，我们是不知道的。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么他的对他手的骨，对他全身的骨骼的发育，我们讲对他所有器官的发育是不是有很大的副作用，这些都是未知的。 就包括我们平时用药，其实对孩子也会谨慎一点哈、啊，总怕，尤其家长的角度，总怕这个药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副作用。因为大人的这个新陈代谢，他的肾脏的这些能力其实都有，但是孩子老觉得、还没到那个水平， 是 吧？是，嗯。 实际上，这个我们注意到，就是这种抗排异的药物，它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它的肾功能损害。 嗯。 像这个孩子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个肾移植了，那么这些药物会不会对他的肾功能有进一步的损害呢？当然我相信他们的团队肯定会进行这方面的 评估。嗯， 说到手移植为什么跟实体器官它有不一样的，其实想想您刚才说的非常对，像我们的肝肾心肺， 嗯， 没有了人就活不了了，所以它是我们讲生命的重要器官。 嗯， 所以说那么这个技术器官移植这个技术为什么在这些方面取得有这么大的动力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他们能够很就是延长生命， 嗯， 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一个手来说，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确实是能够改异体手移植之后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提高生活质量。 对， 嗯， 但是是不是说一定能够说那个对我们的这个整个人有一个更多的，你比如说我的一个投入和产出是不是值得，确实还是值得商榷的。 嗯，从您的角度也觉得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再去继续研究它，让这个技术再进一步往前推，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但是我们其实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异体手移植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它还是属于叫实验阶段的， 嗯， 并没有进入临床的一个广泛的应用。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还存在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讲就说刚才说过了，它是一个改善人体的生活质量，这个功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抗排斥反应的一些治疗，那同时它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很多的伤害，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怎么找一个平衡？ 嗯， 对于异体手移植是不是值得？这个其实确实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嗯，等于在我们这个医生的领域，其实大家也是对这个事情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看法。当然，我们的这方面的技术的研究，包括我们的这种科研方面的研究，还是会不停步的，还是会要这个继续下去的。 是的，这样的。 嗯， 因为实际上这个在医生群体里面，对这个异体手移植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美国手科学会进行了一个调查。 嗯。 有24%的大夫是支持，有45%的大夫是反对，其他31%的人持观望态度。 嗯，还是反对的稍多一点。 是的，因为这目前来说不是一个成熟的临床治疗方案。 嗯，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比如失去了双脚或者双腿，我们有时候会安上这个义肢，然后走路啊，甚至跑步啊，包括我们有些残疾人运动员也可以去很好的完成这样的效果。那如果我们的手换成这个义肢的话， 那它的对于生活的影响会很大吗？跟我们的一体手移植它的差别到底在哪？ 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关于下肢的假肢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刀锋战士，看到吗？他的跑步按了一个非常好的移植，现在下肢的假肢非常成功，所以说真的下肢进行移植的需求比较少。为什么上肢不是很成功呢？因为现在即便现在的肌电假手已经能够模仿人的很多功能了，但是仍然它跟人手的这种复杂功能相比仍然相去甚远，这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个一体手移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来源。 哎，就是实在跟我们的这个本身人体的手的差别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的，所以我们还是在这方面要不断的研究和突破。包括其实我们小宝宝从小到大的时候很关键，在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手指的这个精细度，我们说这个细小动作其实就是从他的这个手指怎么样有一些细小动作来反映他整个大脑的这种发育的这个情况，手脑配合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人体是一个特别复杂和精密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机器，而且是就是一般机器都没有办法比拟的这么样的一个，很复杂很神奇的。所以我们通过今天叶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也让大家了解了所谓一体手移植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是特别希望哈，这个八岁的美国小男孩哈维他能够真正的成功的成为双手移植接受者，而且这个能够让这个手跟他的身体达到最后的共生的状态，即便终生服药，也希望他能够这个手能帮助他，让他的生活更美好。我在这还想问问叶老师，就是目前而言，这个带着这个所谓的一体手生活下来的，大概最长的时间能够到多长时间？就目前来讲， 应该是现在报道的是有14年的一个，但是因为确实还是缺乏一个更长时间的一个研究，而且他们的从功能上讲很好，他获得的那个不管是感觉啊还有运动，都获得很非常好，而且75%的病人是还是满意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满意度能够不断的提升，当然这也依靠我们的医学技术的发展了，最后谢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易传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